天地有正气，烽烟打嚟预咗你。咁啊，希望各位网友咧，而家我哋有呢个烽烟嘅功能嘅，咁所以咧，大家喺节目时段咧可以打嚟24404088， 系啦，24404088，咁啊，同我哋一齐倾下，分析下你哋嘅心路历程啦。 系啊，两个人做节目就好闷嘅，不过加埋你一齐参与咧，希望我哋天地有正气就更加好睇啦，预咗你噶。 好，又回到嚟玩樂高地啦嚇。嗱，咁啊，今集捉翻阿 Rick 上嚟，咁啊傾下偈，咁啊都成年冇上過嚟咯喎。 係，差唔多啦。 係嘛係嘛，係咯。嗱，咁啊，即係我諗時間都幾巧啊。因為最近我就真係冇乜心情做節目，實實呢個漫長嘅六月，咁啊見到咦阿 Rick 最近有呢啲真係好貼題嘅相，咁啊不如捉你上嚟傾下偈。 好啊。 嗱，咁啊，即係呢個漫長嘅六月，我諗作為香港人都好難過。 我諗過咯，都好難過，好長，好漫長呢個六月。 係真係好長。咁啊，其實我覺得都唔係淨係六月，甚至蔓延到七月、八月，我都唔知道。 係啊。 嗱，咁啊，即係講下咩叫初心先啦。嗱，咁啊，即係我哋阿特首就成日講初心。咁啊，初心永遠都係好嘅。嗱，咁我想問一下 Rick 啦，因為我見到你喺你嗰個 page 就話，其實你當初即係做呢個page 嘅初心。咁啊，除咗吸 like 之後，其實都有其他意義。 都係啊，因為其實本身又都講下呢個 legography 呢個 project 咧，咁本身就係即係我本身影開相噶嘛，咁啊都係想用即係影啲真實嘅相，同話啊即係用一啲 lego 去砌出嚟嘅相咧，去做一個即係對比。咁亦都希望即係用利用一啲創作去即係講出我啲即係心底話咯，藉著一啲即係用 lego 做嘅創作。咁好多時都係除咗影相之外，亦都用 lego 去即係整一啲場景去即係宣泄一下啦， 係即係諷刺一下時事啦咁樣係啦。所以我啊幾可以去第一張相先啦，直情。所以其實小弟都幾佩服閣下嘅， 係 因為即係 冇咁講， 係唔係真係？因為即係我講係玩 lego 呢個圈子啦，咁即係。即係講真，小弟做呢個節目都原來都三年幾，咁其實都真係認識到好多即係嗰啲猛人，咁其實個個都卧虎藏龍嘅。咁但係我發覺喺呢個圈子嘅人，其實冇乜人特別留意時事 ，OK， 唔係好多 ，OK， 咁都有，但係就即係嚟嚟去去都係嗰幾個啊。咁我見到你都都叫做幾留意時事，咁其實我都幾欣賞，因為喂，其實有時有啲嘢避唔到嘅，尤其是而家呢個時候，係咯。嗱咁啊，問下啦，即係嗰個設計嗰個創作過程啦，係咯。咁呢兩張相， 因為其實就係咁，最近都有連續三次嘅大遊行啦。咁我其實三次都有去嘅。 係。 咁609同616嗰次遊行，咁都比較特別啲嘅，因為佢本身兩個 jazz 曲就係一黑一白啊嘛。咁我兩次去遊行完之後，咁都好驚嘆，其實啊，即係因為其實我都好耐冇去遊行㗎啦。咁但係即係去完呢兩次之後，發覺其實香港都咁多人咁多香港人嚟出企出嚟。 因為呢個係單一議題。 係啦。 Yes and no 嘅。尤其是200萬嗰次咧，我因為去完609嗰次，咁已經都成800萬人啦咁樣。咁跟住616嗰次，我未去到即係我去到灣，未去到灣仔都已經塞曬喺個香港站嗰度，我搭地鐵嘅時候，咁所以都真係超多人，咁所以都覺得其實香港人即係之前都一直都覺得好心淡啊，或者都覺得有少少氣餒啊，咁但係其實而家都覺得其實香港人都仲係好即係好可愛同埋好可敬 啊，係啦，嗱咁我想講即係你見平時香港人嗰啲可能好討厭嘅性格啊，即係陰陰濕濕啊，古古惑惑。咁譬如喺你知中環嗰啲商場過商場之間嗰啲通道，咁有時開個玻璃門咧，咁你要頂好耐嘅，咁啲人係咁攝攝攝，咁即係你知嗰啲黑人憎嘅嘢，又唔會幫你頂門。咁但係我覺得即係可能人就係去到呢啲大是大非嘅時候即係 你話人性嘅光輝又好，洗滌過又好啦。咁、 嗯、 啊，即係我覺得而家嘅香港人就真係昇華咗嘅，係即係我個人嘅睇法。嗱咁啊，講到民陣遊行咧，嗱我就唔會去嘅，即係老老實實，即係嗱咪後講嘅就永遠最好聽啦、嗯。就是、因為我覺得你泛民呢扎人，即係點解搞到今時今日咁啊？其實要自己反省一下，係、 嗯、 啦，就唔好成日喺度話。話咩咩為爭取呢樣嗰樣，喂你講真的，你做啲咩咁多年？即係呢個我好個人嘅立場啦，係啊，咁啊，因為即係你其實最緊要嘅嗰個修改議事規則，你都做埋，咁啊，即係我當你喺自己嗰啲曱甴嘅手手腳腳掹曬，啊掹你自己手腳喎，所以、 嗯、 即係你成日喺度。點啊？你話怪咩建制派怪政府呢啲？喂，你諗下自己做啲乜啦？咁啊！即係所以呢個我個人立場嚟嘅、 嗯， 你民陣搞嗰啲咁嘅嘢，我係從來都唔會去嘅，係、嗯、咯，就係咁啦。咁啊，但係六一六嗰個，因為有人真係死咗，即係走咗，咁、嗯、我覺得意義唔同咗、嗯，所以我有即係出嚟咁樣。 以前我都覺得即係遊行都係即係都好似冇乜用咁樣。咁但係呢兩次遊行完之後，我發覺其實因為遊行之後都有啲其他嘅一啲比較即係激進啲，係有啲後續嘅發展。咁但係如果你即係一班泛民嗰班，你唔好去即係割席啊，你唔好去批評啊或者譴責佢哋咧。其實我覺得即係你遊行咧，其實都某程度上係有個幫助 嘅。係啦，嗱咁啊，但係點解會有咩不割席呢啲字？咁啊，都係問翻你泛民嚇，就唔好成日喺度即係喺度懶係偉大。喂，講真，呢啲全部都係你哋做啲撲街好事嚟嘅。而家就唔好喺度懶偉大。點解搞到今時今日咁就唔好話咩建制派？嗱，我啊覺得曾小人同魏君子之分嘅，真係啦。咁啊，唉，即係講呢啲節目我就費事咁興啦。講到嗱，咁啊，即係講翻呢張相啦。 好啊， 嗱，咁啊，一黑一白。咁啊，其實我喺黑嗰邊見到阿 John Lennon 喎。 系咩？系啊，系啊，有啊！ 你将所有嘅头掹晒出嚟， 系啊， 晒烂。 其实我就将屋企有黑色嘅人仔咧，都拎晒出嚟啊，同埋白色啦吓。咁开头都谂住唔够，我开头谂住咧，叉够唔够先？唔够就去， 唔 够就去啲商场度买噶啦，咁样。咁后屘发觉都啱啱好够，即系仅仅够嘅啫，都八九十只吓。 哇！都八九十隻， 八九十隻噶，咁樣咁就不過有啲係有啲少少 tricky 嘅，譬如有啲佢後面係全黑嘅咧，咁我將佢個人掹咗隻手就將佢調，即係將個身體調轉咯。 哦、OK OK。 咁但係本身你件衫都要係黑色為主先得噶嘛。 OK。 咁但係都 OK 都勉強夠嘅，啱啱好。 咁啊，我估其實嗰個創作就相對同其他。比就簡單啲，咁但係個意義就 唔係啊，都複雜啊， 都複雜。 因為我要整幾日隻人仔，首先要揾啦，跟住又要砌啦，跟住要擺位啦，咁都難整啊， 都難整， 都整嘅。 哇！我睇 同埋最整又難，至事後還原就仲難，因為你又要咁，你又要有系統地將啲人仔咧係整理翻噶嘛，因為有啲人仔我係用 A 嘅頭 B 身 C 腳咁樣，咁但係有啲本身係一啲即係本身係一啲 character 嚟噶嘛，即係譬如 John Lennon 咁樣，咁、我要還原翻佢個 character， 因為第時揾唔翻噶嘛， 係 啊，啲又要時間咯，定係執都要一日，執翻啲人仔都要一日。 咁啊，同埋啲貼紙，我估你屋企有部嗰啲係咪類似 printer 嗰啲係嘛 ？printer print 出嚟咯，咁樣就。 OK， 其實個質素都 OK。 哦，因為係啊，用 laser print 啊嘛。 哦 ，laser printer， 咁 print 字出嚟就都質素都幾好嘅咁樣。 OK， 嗱咁啊，我最記得即係講到呢一幕啦。咁我聽到有四隻字啊，咁啊叫血債票償，係啦。咁啊，你有冇聽到呢個字？ 都有，佢過咗即係好似200萬人遊行之後，好似就開始。 係啦，咁啊呢啲咁撚撲街嘅，即係泛民先諗到嘅。喂，我真係未諗過講真。喂，即係係咪做乜嘢都要為嗰啲咁嘅死人選票咧？同埋講真，我俾票你又點啫？喂，你哋即係個議會失衡，咁你哋有做嘢咩？同埋即係你要記住係你哋即係好想去修改議事規則，係你哋打破缺口啊！所以即係你同我講血債票償，喂，真係講真。都冇你咪人嚟啊！講呢啲， 其實我又嗱，我咁睇嘅，即係客觀嚟睇咧，你如果即係抗爭香港抗爭嘅方式都有限嘅啫，你用選票去做即係去做抗爭咧，係無可厚非，亦都係需要。 你同我講血債票償，我講，其實我都 係，但係個問題就係、是。 我食屎不是叫你啊，當然。 但係問題你又不應該在呢個時候已經就同人講嗱，我哋將來議會度又要靠你投票啦，就唔好呢個 moment 講咯。因為其實你又不好喺呢個 moment， 你就好似喺度即係已經開始進行緊拉票咁樣啊。呢個我就唔係好覺得好舒服嘅一啲地方。 真係嬲講真，咁啊，好似我哋嗰、那個技術人員啊。就真係兄弟爬山，咁佢有佢獨特嘅方法咧，咁啊呢個就費事講啦，唉，真係，唔係即係講真，做呢啲節目我就費事真係咁興，係，咁啊聽到佢講佢好獨特嘅嗰、那個嗰個宣傳理念啊，真係好嘢。 或者講翻呢張相，其實個即係個創作個意念咧，嚟自於其實即係我喺即係呢段時間都好多人喺度討論啦。咁有個網友咧，佢有個留言喺一個某一個 page 嗰度留言，一個 page 嗰、那個即係嗰個網主咧，咁就話我哋都要包容一下唔同各方面嘅意見噶嘛嚇，咁樣即係佢係撐呢條逃犯條例嘅。 嗱、 佢係撐逃犯條例，撐條逃犯條例嘅。咁佢又覺得啊，咁你都要包容一下唔同各方面嘅聲音啊。咁呢句嘢好似好啱咁樣啊。咁 屌你，你講曬大佬，喂點包容啊？你包容埋啲強姦犯都好冇。 但係有個 咩人嚟啊？呢個 但係有個網友就有一個留言咧，我覺得好有意義，好有哲理嘅。佢就話即係喺呢件事上大是大非上面咧，就已經唔係咩包唔包容啊？呢個係講人性，呢件事講人性。 咁大是大非嘅，你唔好同我講，你得 yes and no 嘅。 唔係，即係呢個講人性。咁而人性啊，只係有兩樣嘅啫，就係、是、有人性同埋冇人性。 係係、啊， 就冇多元嘅，只有二元嘅咁嘅情況。咁我呢句嘢咧，就令我印象好深刻咯。咁於是乎就諗起，其實有時是非黑白嘅嘢係咪真係咁難去分呢？咁有啲嘢係是非黑白好分明噶啦。於是乎我諗到啊，其實黑白咁啱呢兩次遊行嘅個畫面都係一黑一白。於是乎我就整咗呢個即係作品咯。 係啦，嗱咁啊，總之講到尾啦。大是大非嘅嘢咧，你唔好真系同我傾嚇，唔好真系傾啱定錯，但錯就係錯，講完，係啦，咁啊，唉，去下一張，下一張，嗱，咁啊，下一張咧，喂，我啊真係唔明啦，咁呢一張應該係呢個612之後幾日，咁啊有隻野豬就去咗個地鐵站， 係啊， 就話嗱，即係。我又未去到嗰啲叫做環保諗啊，咁但其實我見到啲豬即係咁樣有人道毀滅，我係都唔開心嘅。喂，即係各位差大哥，即係嗰期其實你哋嗰啲，即係講真個朵都臭臭地啦。喂，人哋真係影張咁嘅相，唔該你其他嗰啲咁嘅差佬，你彈開耳邊，十幾個差佬真係圍住一隻豬，呢啲咩相嚟？我真係心諗。 好明顯，我 相信傻噶大佬。 我相信香港嗰、那個可能個警力就太過。即係太多， 唉！真係，喂， 即係整一部圍捕一隻野豬都唔需要咁多警察。 喂，即係講真，有時你見到個記者影相，你求其幾番企翻一兩個差大哥喺度咪算咯。哇！全部圍住喺度，你哋混唔核突嘅？講真，唉！真係嬲。嗱，咁啊，即係題外話啦。咁啊，其實香港嘅警力咧都唔係好多嘅，同摩洛哥摩納哥比喺法國嘅。法國裏面的一個小國家，是其實那個國家是很多賭場的 okay, 所以很多差人的 okay, 是人哋因為多賭場先多差人是而香港那麼多差大哥其實我都不太明白因為現在不是說有些醫院的警崗呢、是原來可以不用差人的、我要反問咁點解有咁多嘅？原來可以唔使嘅情況，點解咁多？我唔係好明白。係啦，咁啊，即係講翻呢張相啦，就啊，即係我見你都應該有啲感觸，即係都係幾接近時事啦、啊、話題好咩都好，咁啊諗起呢張相。 因為我覺得好似你唔睇，你唔真係你唔去影嗰只豬，你真係以為係好似有啲。人喺度搞暴動， 係我又哭喺度啊！大佬，係 啊，有邊個起咗？原來即係原來根本係一隻野豬，仲要係唔係大野豬？ 係啊， 細野豬嚟嘅啫。 即係我最記得嗰張相就係個地鐵站地下都係滿布呢只野豬嘅鮮血。係 啊， 係 啊。 喂，咁啊，即係都傷到咁嗱。咁我覺得即係圍住佢係有嗰個必要性嘅。咁啊，即係佢唔闖其他地方，講真，傷到佢都唔好。 但係唔需要咁多警察。 喂，即係各位差大哥。喂，醒少少，唔該彈開啦！喂，即係嗰張相好核突啊，講真。唉，咁啊， 下一張下一張，妖真係戇撚鳩嘅張相真係。嗱咁啊呢個，唉，我啊真係其實我想即係批判你啊，你搞到呢只人仔，會唔會永以後都 有啊？而家未拆㗎，都係擺住喺度，隨時影相攞嚟。 唉，永遠冧價， 似唔似先係嘛？ 咁啊，其實當然 LEGO 就一定冇比嘅，咁啊，但係都算似。咁啊，你係咪揾咗好耐啊？即係去嗰啲去浪豪坊嗰個？ 唔係啊，咁啱，其實我冇專登揾嘅，咁啱我見到有喎，咁啊都拼埋都似嘅，因為下面個身應該就係Simpson 某個角色嘅。 阿媽媽啊嘛，我以為係 Lisa， 但係原來媽媽嗰時間都 我又冇熟 Simpson，不過喺嗰度揾，我都揾出嚟嘅。Okay. 頭髮咧就係Ninjago。Ninjago 有一個 女人隻， 唔係女人隻奸嗰邊嘅。 OK， 我係啱啱脱題， 嗰個頭髮嚟嘅嚇，頭就係啲 typical 啦，好多好多即係啲人仔嘅頭都係咁嘅，即係個塊面啊。 嗱，咁啊，即係講到呢張相啦，我就諗起呢個7月2日嘅凌晨4點，就話有記者會。咁我嗰陣時就真係諗起陳偉霆嗰句啊 ，What time is it？ 係 真係，哇大佬，我其實。嗰晚睇電視睇到3點幾，咁其實我第二日去翻工嘅，你4點整個記者會，我睇唔睇好咧，大佬？ 慘到啲記者都好慘，最慘嘅記者。 嗱咁但係我啊覺得自己個決定做啱嘅，我梗係唔睇啦，因為你講 都係講嗰啲嘢， 都係嗰啲嘢。喂，我睇嚟睇唔中，谷氣瞓唔到覺。咁我第二日如果翻唔到工，或者即係過馬路唔小心俾車撞死咧，咁我為你試，咁我梗係唔睇啦，係嘛？ 因為佢都點解整呢張相咧？其實都真係自從6月18日之後咧，佢都真係冇再露面咗好長嘅一段時間， 都幾好嘢。係，唔係同埋其實我想問，即係我又問問題啊。咁啊，細佬都有交税啊嘛。咁啊，其實如果行政會議可以停2個禮拜，咁個社會都叫 work。同埋股市都升嘅情況下，咁我想問一下即係嗰個行政會議啊，係咪有咁嘅必要個個禮拜都開咧？ 我都同朋友講啊，我都即係傾偈講笑咁講。其實你都幾幸福嘅做香港人，點解？因為你冇喺一個喺一個戰亂嘅環境之下，你係嘗試到有2個星期無政府狀態咧。我諗冇乜邊個地方嘅人可以咁。咁有咁嘅嘗試驗， 唔係咁啊！其實，但係其實又即係想講翻啦，以前嗰個社會啊，即係講緊20-30年前，其實冇差人呢樣嘢嘅，即係其實係靠啲街坊啊，即係自己可能即係組隊啊，打橫又好，或者即係各自去維持治安。即係反而以前個社會就唔好需要差人嘅。咁另外講到無政府主義，其實又唔係話一啲即係同暴力掛鈎嘅 terms 係。真係非常之左翼，係個個人靠自己個人道德去即係約束自己咁樣。其實無政府主義又唔係啲咩核突嘢。 我意思係好少一個地方係 啱嘅， 係你除非戰亂或者即係好動盪先冇政府狀態嘅啫嘛。 係啦， 香港唔係。 係啦，咁我而家即係話曬都係有交税啊。咁我想問，喂，唔使行政會議，咁其實個社會都唔係唔 work 啊，係嘛？咁啊。個會議嚟做咩咧？我唔好明白，真係 我諗好多香港人都唔好明 白。唉，真係係咯，咁啊，同埋都係嗰句啦。嗰啲醫院其實原來都唔使特別要有啲差大哥喺度睇住，咁啊，係咪有啲太多差佬？但我唔係好知道，都係問問題。唉，咁啊，去下一張啦。咪即係其實你問我做節目咧，我又即係又係講下初心啦。有朋友話：喂，你即係成日講下 LEGO 點好玩咪得咯？咁我都係嗰句講 LEGO 點好玩嘅專家大有人在。咁啊，不如有時即係借下 LEGO 講下其他 topic 啊，仲過癮。 哦、okay, 即係你問我個人係咁樣啦。 係係。 嗱，咁啊，即係翻嚟第四張相，其實都唔係一啲好即係點啊？借嗰隻人仔去諷刺時弊 是啊，因為都即係， 其實你應該整張佛系喎。 佛系我又唔係好想整， 點解？ 太多啦嘛，太濫啦。 哦，係啊，太濫都係。 咁同埋即係，因為見到太興啦，因為本身個政府好似完全對，即係你有咁先不論衝唔衝擊啦，咁但係已經有。100萬人、200萬人行出嚟，啊，全世界都有報道嘅，你都完全可以當不當一回事嘅，啊， 都幾好嘢， 即係都佩服咯，可以 真係佩服細佬寫個服字係，即係呢個漫長嘅六月，喂，我真係老老實實冇乜邊晚瞓得好， 係啊， 係啊，咁啊，即係，但係都即係叫做暫時過咗，係啦，咁但係即係其實我覺得都，唉，都唔知仲要熬幾耐呢啲時候。 哦 okay，漫長嘅抗爭， 漫長係 漫長。 咁啊，繼續去下一張啦。咁啊，今集其實都係 show 下啲相俾大家睇。誒、哎，咁啊，呢個等下先，其實我都未睇嗰啲字嘅， 係嘛？ 誒、哎，咁啊，等下先，上面就話喂，你嚟嚟嗱嗱攞$10,000嚟，如果唔係就撕票。咁啊，嗰、那個、那個第二隻人第二張相就話誒唔俾。咁啊，你休想用人質嚟威脅我。咁啊，第三張。就係話快啲攞$10,000過嚟，如果唔係我哋就做瓜呢塊玻璃。咁啊，第四張咧就係話千祈唔好整爛佢，我咩都應承你哋。其實人命何價？ 係啊，亦都講緊係即係個政府咁有即係、就是、有幾條人命都犧牲咗啦。佢即係即係誒喺你哋眼中可能佢哋係即係喺政府眼中可能即係連睇都冇睇啊。他們都不在美女眼中，他根本對 你都挺卑鄙， 是啊，直情是很，我沒見過有，真的，我真的沒見過有政府是會有人去輕生了，姑勿論是對不對， 殉國者來的，是啊，其實真 的，姑勿論他怎樣都好，那你怎樣都要出句聲啊，即是慰問也好，怎樣都好，你都要出句聲啊，完全好像當沒事發生過，這個是最差的做法咯， 真係好差。 最差的做法咯，因為你作為一個從政者嚇，即係我唔會話叫父母官，但係你本身係一個即係 leader 嚇，係一個統治即係管治呢度嘅人。咁有啲咁嚴重嘅事發生咗，你都可以唔理嘅，反而一塊玻璃爛咗，你就即係強烈譴責嗰啲咁嘅示威者。咁唔一個唔平，一個即係唔。不對等咯，亦都唔公平的做法咯。 咁啊，退一萬步啦，咁啊，當我哋都有機會睇到呢啲嘢，咁 OK 嘅，係、嘛？即係我覺得其他國家其實都冇香港呢種咁獨特嘅環境。 係啊， 唉，真係咁都得啦，係嘛？ 係啦，即係姑勿論你係咪即係同意衝擊都好，咁你但係你有個對比噶嘛，咁。即係打爛塊玻璃，你就全世界或者即係全個政府出嚟譴責嚇。咁有啲人死咗，你又完全不聞不問，即係究竟係點解咧嚇？你即係有時係咪過意得去嘅咧？呢、這個我都好疑問啊。 唉，真係嗱，咁啊，即係講翻呢度，我都要提翻醒啦。 係 咁啊，點解立法會會俾人衝擊咧？咁啊，當然你話建制呢班咁嘅人就唔使講啦。咁啊，都係嗰句，即係泛民咧，即係你班咪契弟，即係。做下嘢咯，真 唔 好再咩割席啊！咩血債票上，喂！我聽到真係真係興撚個火事，真係喂咁嘢都講得出嘅喎，真係咁啊！唉，去下一張，下一張好。唉，咁我等你介紹下啦。 哦，呢個就係七一嗰日整嘅，直情係係 啊，係咪七一朝頭早整？ 七一朝頭早整啊，七一上晝整啊，係、啊，因為即係其實就係見到佢，因為其實。都我諗好多人好興啊，因為香港都未試過，因為有啲咁嘅喺佢哋眼中係啲動盪嘅事件啦，就搞到成個會展封曬嚇，連嗰個寵物展都冇。 喂，大佬，我真係嬲啊！我原本都有諗過去睇下家私，喂，你老尾你搞咩啊，大佬？喂，同埋我嗰啲咁嘅税啊，買埋嗰啲咁嘅水馬，撲街高過個人幾米兩米高嗰啲啊！哇，你～你搞乜嘢講真的？真係， 因為好少以前，就算你香港真係未試過話咁樣去，即係完全搞到人冇生意做。你成日開口埋口，即係無論係即係撐政府或者好方面嘅， 最緊要做生意， 最緊要做生意嘛。啊，最緊要揾錢啊嘛，你唔好阻我揾食啊嘛。 唔係，你而家搞到一班人水都舐唔到 係 嘛？ 但係而家就係你係阻咗一班人揾食啊嘛。咁你可以好大條道理就話唔關我事嘅，係因為班即係示威者我先咁嘅。但係即係但係明眼人都睇到佢哋衝擊都唔會有都會有個譜啦，亦都唔會話搞到你個會展要冧曬啦。況且再退一步講，其實我都唔係好明嘅。其實你真係要咁煞有介事嘅，你可以星期日。下晝先做噶嘛，因為你都係七一都係星期一啫嘛。 係，即係你指如果叫佢哋， 你要加強保安嘅，你咪星期日 早少少收咯，你唔使咁傷啊嘛。 喂，你知唔知我最嬲係咩啊？你封曬啲路，原來你唔喺出面升旗禮，係 啊， 你縮翻入去，係 啊。 哇！我真係作為一個納税人咧，我俾税買埋啲咁嘅嘢，咩水馬？喂，講真，平時有咩用啫？真 係即係開口就話，即係聽市民意見，但係最終都係自己即係匿埋一邊咁。就呢、這個唔係一個從政者應有嘅態度咯，我覺得就係。 咁啊，都唔緊要啦嚇。咁啊，人生在世睇到呢啲畫面，咁我都覺得好獨特嚇。 哦，咁 啊，都係嗰句啦，即係咪後就屌到仆街。總之我就真係費事啦，真係，真係睇見就係焗氣。咁點解？因為啲水馬，哇，大佬，即係對付啲。壞蛋都未去到咁喎，似乎 係即係太過退縮咯，我覺得又係啊，唔應該即係你都要面對市民噶嘛嚇，唔應該啊，即係唔應該退縮到呢個地步。 佢面對嗰個不嬲都唔係市民啦，我哋係票投咯，係咯，佢自己話自己特首啫嘛，係咯，咁啊，可以去下一張啊，唔該。咁啊，呢個就叫做 Yellow Bricks Collectible Figures Hong Kong Edition。 係， 咁呢個真係特別講下。喂，咁啊，呢十位家伙有咩來頭咧？ 因為其實我一就係咪話就有個有個警員，即係總之喺警察總部做嘢嘅人，就係混入咗人群度嘛。嗰個五二， 五 二嗰件衫嗰個 嚇。 咁就所以就諗到整個有關佢人仔，不過諗啦啊，整人仔咁整成 set 出嚟啦，咁樣嚇咁樣嘅情況咯。 喂，咁多件衫就應該著五二啊！我真係諗唔明啊！ 唔係即係劇本寫好曬， 真 係唔係好搞笑。咁所以就整咁啊，索性啊，整埋其他啦，反正洗樓上都有咁咪咁啊，整咗個咁本身啊粉紅色人仔都有，即係阿林鄭月娥都有嘅，已經有噶啦。咁啊，再整埋啲。速龙小队啊，即系五号嗰个速龙小队啊。 喂，咁啊，可以去翻个大镜先。嗱，咁啊，其实我谂下咧，不如都嚟个两节啦。 好啊。 咁啊，我哋可以嗱呢十只人仔咧，就嚟到呢度先。 嗯。 下一节再翻嚟就即刻介绍佢哋。 OK。